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热嚟过巴黎，过嚟热巴黎，巴黎热过。我其实唔好知嗰、那个。 哎哎，等等先，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 ，OK。咁讲下呢个珠海迪丽热巴唔会有错啊。 山姜妹， 山姜妹啦、啊、吓， 即系少数民族，你感觉？系个样似， 个样似啫，其实人唔系， 唔系。 啊，你嗰啲啊，俾听到就唔系濑嘢啦，吓。 边度乡下？ 佢 系咁巡喺呢度， 巡好似系重庆定四川啊？ 哦，四川，咦 ？OK， 但系似少数民族少有喎、 啊。唔理啦，唔好理佢啦。总之，咁听到系咪冇濑嘢？ 我都想去见下，有冇加到微信啊？ 有加佢，但系佢冇上，冇上。 哎呀，咁啊唔紧要。啊，咁跟住 OK。 咁你估佢冇濑嘢？ 唔会大濑咯，起码个样靓先啦、 啊。都叫濑，呢一次其实我都濑嘢。嗱、 啊， 你记住啦，我重复晒我哋咩先啦？阿新加坡网友连续三次嚟香港玩， 两次 三次嚟香港玩，三次都去唔到添，都着唔到机。够黑啦，大的啊，本来就谂住喺坦洲玩， 就去唔到， 去唔到又去珠海，就无啦啦要坐埋人哋件闺蜜， 闺蜜仲要唔靓嘅， 仲要唔靓嘅，咁系咪又系濑嘢啊？ 系， 当然啦，大的好满意嘅系嘛，咁啦， 如果大的揾翻旧女就有个底咯。 系噶系噶系噶，即系搞埋我，因为嗰件女都，即系佢个身形咧，成个战斗格到咧，即系我知道嗰晚咧，其实好啦好沉，其实系好啦好沉嘅话声咧，佢嗰件女 大的有饮神山富， 梗系有嘅，我哋呢个必定噶嘛。 OK， 咁坦白讲，新加坡冇有奶。大的有奶，咁我唔奶系咪好唔对？好对唔住啲网友啊，对唔住兄弟啊？ 你好似越南有奶，坦州有奶，边度你都成日奶嘢嗰啲人嚟嘅？ 系咪呢期又好似比较密啲？ 系咯， 其实越南就唔使我自己攞嚟嘅啫，系先？即系嗰次行换我自己攞嚟嘅啫。 系 咪讲？如果我真系知道嗰位网友，以后都唔去越南嘅，我唔制噶啦。 好失望啊！佢 好似啊，咁但系佢失望，我都失望啦。冇不算啦，我唔会差轮住啲网友啊。不过下次我会再同人换唔换，我好清楚啦。 系 啊，下次我已经好，我会好决，我会好决断啊。OK， 咁唔讲呢样嘢啦。咁讲翻啦，咁样我哋讲下拣女先啦，因为嗰阵好耐未有揾过啊。 即系唔讲你濑嘢住，阵间先讲你点濑。 唔系唔系，讲拣女咪依家系一个濑嘢过程咯。系拣女开始噶， 依由拣女，我拣。 OK， 讲。 咁啊，话说我哋咁样。就同 一行三个人啦，因为连埋嗰个阿弟弟条女， 阿弟弟条女咪三个人啦。嗰时候闺蜜咧，上个礼拜睇听咗啦，闺蜜都未坐过嚟嘅。OK， 咁我就喺度拣女啦。 佢问一问，佢每次带几多个入嚟啊？ 少则都四个，多则都六七个。 OK， 咁你睇咗几多转咧？ 其实我第二三转我已经拣咗噶啦。 得。 一见到嗰件女，哇！ 唔系有冇话好一？其实会唔会咁？我想问下，会唔会话好一好依个？再睇下得唔得？ 我唔中意嘅，就我都唔中意。 有冇得可以咁咧？ 其实到间间场都可以。Okay. 啊，咪坐试坐十五分钟啊嘛。啊，其实 我想 hold 住佢，即刻再睇埋其他。 其实我唔赞成啊，你唔好拣，你拣咗算咯，最多俾多份坐多钱嘅啦。 得， 咁我见到个女，哇，好捻得哦， 迪丽热巴。 听下先，高唔算好高，瘦瘦地，即系其实个平平咧。我一睇个样子我已经知噶啦，你假就算你装我装唔到啊，即系我睇样子就知嘅，因为我应该系问到就唔系要睇，好有经验啊。 系 我话好靓，我见到得喎，屌正喎，我真系问小龙女，呢件衫咪可以过嘢先？小龙女话我带得嚟嘅女都全部可以过嘢嘅。 啊咁啊，嗱依样有样好啦 ，OK， 即系起码佢熟你，你知咧， 即系可以带走啦，可以带走先啦，起码可以带走啦。 系 咁样可以带走，咁跟住我一讲，我问咗啦，小龙话可以，咁我即系嗌嗰件女坐落嚟啦。跟住坐落嚟咁样，我就玩多两玩啦咁样。大的同我讲，你见到我上次屌捻过， 哦，即系佢坐过嘅， 啊，屌捻过啦。 哇，好多年，几耐之前，佢好耐几耐冇去小龙女啊？佢就 唔知啊。咁佢 因为你话你四年， 其实大的去到好密嘅， 珠海过得好嘛？ 啊，珠海好密嘅。 O、okay, K， 啊，一佢平时平均一个月都而家一两次到，咁又珠海又坦洲又 P C P 咁样。 咁你通咗关 咧？咁冇所谓噶，你知我哋出嚟玩。 通咗关一年系咯，都唔出奇嘅。 咁你我呢出嚟玩，你卜捻个关我捻事啊？ 冇 问题 啊！ 冇问题噶，冇问题咁啊！嗰呢条女你靓啊嘛？系咪先？系咪先？ 系啱啊！ 咁跟住嗰条女真系，其实大都好似，其实上次冇耐。冇耐可能一个月到唔够，就点捻咗呢件女啦，咁冇所谓噶，冇所谓啊。就算我哋出嚟玩嗰啲，我哋唔会又唔会有呢咁介怀噶嘛，系咪先？跟住嗰条女就饮紧酒，我又一日饮紧酒啦。跟住嗰条女话问我系咪过夜，我话系啊过夜啊。跟住嗰条女就话我唔方便。 迪丽热巴 嗰条女 系咪即系嗰个？ 嗰条女总之唔系你先讲啦。 唔系 条女 系咪同一个人先？ 嗰条女话唔方便。唔方便。咁我问咗小龙话方便你先入嚟㗎喎，即係嗰班女係方便先入嚟㗎喎。跟住佢话咁样唔方便佢走避咗份份走啦，即刻走。 哦，我明白明白。 即刻就走咗。 即係未系迪丽热巴。 即刻就走。跟住我。 但个样系点嘅呢，嗰个唔系迪丽热巴。 都靓啊。 都靓。 即係走宝㗎，坦白我应该佢临走之前我俾嚿水佢，跟住问我攞微信呀。我冇攞咗，我都觉得戇鳩，我神笨噶，靓啊，见到真系坚靓噶，而且坦白啦，你哋中唔中意我唔知，即系佢嗰个，我睇到个样就知佢平平地嘅，即系唔大噶啦，我温中意，即系样又有少少，仲短头发添，即系唔系短到好似男人咁样啦，有啲冬菇头嗰啲，即系长少少嗰啲咧，喂，嗰啲好捻中意，我好捻中意嗰啲头， 收到， 仲染到有少少颜色， 收到， 啊，哇，屌你老母，真系嗰啲。即系啱我， 啱晒你心水噶啦， 啱晒我心水。 哦，咁样 走捻咗，冇计啦，冇计啦。 收到。 即系嗰件佬系几钱，我未知道，系三六定四六，我都未知道。 问都冇问， 冇问，问都冇问。第一坦白讲，因为大 高，其实我觉得分高矮咯，高定矮 啊？唔系个睇睇靓唔靓嘅啫。 咁样， 佢唔算好高，件女唔算好高。 咁可能唔知啦，你问小龙女咯。 系啊，冇我都未问，问都冇问，走捻咗。 系走咗。 跟住我话， 即系佢点同你讲话？真系唔好意思。 啊，佢话今日唔方便。唔方便啊，真系嚟姨妈啦咁样。 咁你小龙女阿家沟你啊？ 跟住阿小龙女就坐落嚟话：我问咗噶啦，佢话唔方便。跟住我知点解？ 佢想 老尴啊， 即系惊 老尴 吓， 尴尬。因为屌你咧，又同我玩，我哋隔篱嗰个啦，大的，明唔明啊？好啦，老尴 系， 即系佢，因为。即系啱啱我哋攞只鳄鱼出嚟玩，应该会好开心。 但系未玩嘅， 未玩乜都未玩，坐低饮咗第一杯， 就问你过唔过夜？ 唔系，佢话问我系咪过夜？ 哦， 咁我话系噶，跟住话佢，我跟住话佢唔方便。 哦， 跟住就走捻咗，跟住咧小龙女出去跟啦，唔知乜捻嘢啦，跟住跟啦吓，跟住小龙女翻翻嚟同我讲话，佢唔系唔方便，佢惊今日会嚟， 哦， 佢惊今日会嚟，哇！你啲唔好呃我啦，佢自己惊今晚会嚟，佢就唔会话自己唔方便啦，就唔会话自己方便啦，佢计到条数噶嘛，啲女知噶嘛，其实 大概会知， 大概知噶嘛，佢就唔拣方便唔方便嗰个，即系话你唔方便噶啦， 系咯，话唔方便咪当错咯， 系咯系咯，佢接嗰啲客咪得咯，系咪先？ 啱啊， 系先咁啊，所以你唔使呃我呢啲，不过算啦咁啊。啊！你又隔你坦白讲，你老鉴咁坦白讲，我又冇唔会唔中意嘅，但系你老鉴就你都唔开心啊！你唔开心会导致我唔开心噶嘛？我成日觉得咁样噶嘛 ？OK， 咁唔紧要啦。咁跟住我话：，小龙女嚟，我唔捻只拣啦，你帮我搵件高瘦皮过嚟啊！咁小龙话得，马上就佢出去搵，咁出去搵还出去搵啫，照旧睇女噶嘛？因为点解啊？一大的未有女啊嘛，照个拣啦。咁又揀咗两转到啊，每转都系三四个四五个咁样啦。第四我记得佢叮一声，哇，好撚靓喎，好撚靓。 都睇咗三四转。 都睇咗两三转到啦，我唔好记得，因为我其实我唔记得睇几多转嘅。即系我唔会话睇一睇第二转见到。佢睇几多转，哇，好撚靓女。即系迪丽热巴啊，佢嘛。定热丽歌巴你系咪啫？ 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咁啊！即系除咗系唔够个胸唔够佢大之外，佢肯定后生过迪丽热巴同靓过迪丽热巴添。 哇！咁夸张， 真系咁样样啊！真系 咁系咪整出嚟噶？个样应该系整噶啦。 咁应该唔出奇啊，因为我鼻好卵靓个鼻。 系咯，应该 个鼻直得好卵直。 因为而家其实我觉得你去即系个科技太发达啦、啊，你话去越南你都知啦，全部都系整噶啦。 个风有九成九都整噶啦。 反而真系拣咧，拣皮肤、拣高度、拣身材。 Okay. 身材都可能我对波整啦，但系如果佢本身个身材有收腰啊，有剩嗰啲就。即系你明唔明啊？你睇得到嘛？唔好话水，即系斋个样靓，跟住其他都唔得嘅，咁啊冇意思。 O K 啦，咁样系咯，靓女咁啊，我第一成一坐低，我就问，咁啊大丁屌捻过未啊？ 嗯， 屌捻过，咪上次就走啊！屌你老味，我咁样讲啦。 其实佢我嗱又讲翻转头，嗰条女又认得大丁嘅，即系第一个走嗰、那个，即系肥仔得意。 系啊，即系我即系易认啲嘅，易认啲嘅。 即系大丁系 容易，可能易认啲嘅，大丁系易认啲嘅，真系。 其实佢喺大陆受唔受啲女欢迎啊？啲女唔会越南 冇越南咁受欢迎，屌你老母喺越南系好卵受欢迎噶佢，即系佢喺 啲女会摸抽佢 啊，会抽佢水咁啊！但系佢喺大陆咧就真系差少少啊， 得收到 啊，差少少啊，就反而喺大陆就我会好啲，我觉得。 O、okay. K， 即系睇下佢招呼好啲嘅，即系一日我跟住因为搏捻完之后，我就问阿大的诶，佢见你担唔担啊嘛？因为我估计佢见你担啊嘛，因为咁样长姜，系咪先？阿大丁同我讲话，佢原来都冇担。喂，喺K房已经坐大髀咯，佢都冇担。话声咧，咁啱啱讲，咁依家真系差少少啦。话声咧，即系我哋试过好多次同大丁去玩咧，同一件女，因为我同大丁交换过好多次噶啦，即系唔系交换啦，你屌完我屌完你屌啦。咁次次咧都系嗰条女肯担我，但唔肯担阿大丁噶，好多次都系咁。 会唔会个情况？ 包括越南，一半男都有一次交换咗嘛，即系唔系我交换啦，得我 即系你玩完第二日加一排又去玩。 啊，即系我搏完，因为有即系我上两第一次同第二次系相隔半年啫嘛，就是、我搏完之后咁啊，跟住我再同阿大的去第二次去半年之后，啊嗰件女大嗰件女都冇同阿大的担， 嗯， 啊可能大的唔嗌啦，唔知啦，咁啊净系同我担，咁 即系大的话冇， 啊冇，咁啊要信佢噶啦，咁呢次。佢话喺嗰个月都咁样抢姜，坐大髀、啊，摇鸠佢，已经喺个方度摇鸠佢。咁坦白讲，我应该担紧噶啦，都冇担。 收到， 系咯。咁跟住，咁啊好玩啦。咁我攞只鳄鱼出嚟，大家吓下大家啦。咁啊，哇，全程投入条女， 即系迪丽热巴 啊，全程投入，个个投入，非常开心。咁跟住嗰日， 系、哎、连阿闺蜜都喺度噶，即系三女五两男噶啦。 系啊系啊，咁样开心啦。咁啊，同埋个埋单1700几， 诶唔贵喎， 唔贵啊，我俾1800咯， 唔贵喎，真系唔贵喎， 我俾1800咯， 你话得五个人啊嘛，唔贵啦， 唔贵唔贵唔贵唔贵唔贵，咁因为我哋只嗌咗支酒嘅， 我自己带咗， 自己带一支酒，嗰支酒每人都要250， 哦， 啊计人仔250咁样， 咁啊即系总言之，每人1000蚊到， 1000蚊左右咯，因为1150蚊咯， 哦 ，OK， 1150， 咁你两个人啊嘛， 1150咯，系咯。咁啊，如果三个人都咁上下钱，我觉得 系啊。你李先生唔系好饮噶嘛？ 啊， 因为你而家都，因为你而家系三条女啦嘛，已经即系加多条仔啦。系啊， 系咯，差唔多啦。如果三个女都咁上下啦， 你两个人冇办法噶。 因为就算而家李先生嚟，我哋都开一支威士忌球嘅。因为李先生都唔好饮，唔系新加坡网友都唔好饮啊嘛。啊，咁 OK 啦。咁我叫佢得，系之前嗰类啦，黑地啫。咁跟住我埋啦，玩，大家好开心。咁当然嗰阵夜晚我哋翻去亚朵酒店啦。大家都冲好晒凉啦，系咪啦？ 亚朵酒店冇退房， 都唔退啦。 特登咁远水路，网约车半粒钟翻去。 系啊， 啲旅行咩？ 我哋之前问咗阿小龙女肯唔肯噶啦。小龙女同我哋讲咩啊？ 唔系，其实系你嗰个肯唔肯啫，佢哋嗰个梗系肯啦。 啊， 系啦，阿大啲嗰个梗系肯啦。 小龙女讲，如果我哋要广州，佢哋都要去。 得，咁啊问埋你。闺蜜有冇跟车翻去泛舟？ 我真系唔知道，其实我断咗片， 得， 断咗片。 但系你系应该同大的一架车嘅， 应该系。 我算啦，断片冇得讲。 咁啊，我但系断片之后，但系点威过程我记得噶，好奇怪噶，即系神山虎大。 咁你老虎几时饮？ 我喺车度饮嘅， 车度饮， 喺车度饮嘅， 即系场嗰度未饮， 场未饮，我喺车度饮嘅。 车咁有冇食宵夜？ 冇食宵夜。 有冇咁快啊，老虎？ 半个钟头车差唔多啦。 系、啊，即系你喺场嗰度冲嘅。 啊，唔系，我入定壶噶嘛。 几嗰阵时系 入定保温瓶噶嘛？ 保温瓶保到几耐啊？你嗰个保温瓶？ 好温耐噶。 咁你系几时冲啊？即系咁讲。 出发前冲。 食完宵夜。 食完饭。 食完饭就冲。 食紧未食饭之前，我已经喺酒店中噶啦。 仲暖咩？仲哇？咁你咪六七个 钟？暖，点会唔暖啫？ 有冇咁劲啊？你个 保温？有，你唔系热啊嘛，暖啫嘛， 即系 OK 嘅。总言之系嗰次冲 系啦，咁就暖啦， 即 系见到 猪扒闺蜜已经有个咖啡喺个身嗰度噶啦。 系啦，有洗到噶啦，有洗到噶啦。 咁跟住就搭车饮， 咁搭车个 系咪应该早啲饮啊？你开冲 差唔多啦， 差唔多， 因为唔食宵夜就 因为半个钟 唔食宵夜，我谂住如果食宵夜咧，我就食宵夜前饮。 Okay, 其实都喺车度饮噶啦，基本都喺车饮噶啦。 半个钟话搭车系。 啊，咁啊，我 先饮咗， 因为我唔会俾自己空肚，因为我唔会话食饱先饮啊，我系饮咗先，先食嘢咁啊。 咁嘅咩？ 其实最好系空肚啊嘛。 哦，哎呀，原来系咁啊，得。 佢最好空肚啊嘛，但系如果空肚就佢有啲削胃噶嘛，咁佢最好就饮咗先，跟住先食少少嘢咯。 食少少嘢，我得。 即系饮咗先，唞一唞，再食少少嘢。咁因为佢个效力系延续。即系呕就碌系24小时都以上噶嘛， 收到。 我话12粒钟到啦，其实我冇咁耐嘅，我冇 咁啊。总言之，你喺车度饮咗，跟住 车饮咗啦，咁佢系又冇嘢都 跟住你翻坦州阿朵酒店， 阿朵酒店，咁大家冲完凉啦，冲完揽揽揽揽揽揽石石啦，跟住屌之前佢担喎， 唔系我问你， 听我话先，一屌之前佢担喎，我冇讲过其他嘢，自动自觉， 唔系佢一除衫系咪高秀平啱你心水？ 系， 因为点解咧？我 洗啦。佢喺 K 场 K 房嗰头，我已经揸过啊，验过啊，正身 平嘅， 唔大咯，总之唔大咯。 佢大啲定小猪大啲？ 佢大啲， 即系小猪真系 小猪真系好啦，恐怖啊！ 咁即系满意嘅， 好， 仲要抢， 好好，仲要抢， 仲要你记得你 仲要肯担 ，OK， 系先肯担，自动担其实好捻困难噶。啊！你有冇其他嘢都自动担？ 佢除 担完之后，佢跟住就即系我将个袋摆咗喺房床嘅梳妆嗰啲梳妆袋啊，叫做啊梳妆袋度噶嘛。佢自己攞个即系攞个袋笠落去就自己骑啦，自己骑上嚟。 唔系咁，我问下先。除咗衫，佢厚唔厚衫咧？ 厚衫， 皮肤各方面，即系 厚，肩厚衫，肩厚衫，肩厚衫， 即系靓嘅。 但我冇问佢几多岁， 真波假波。 点会有假啊？点会有假？你假俾我睇下。 OK。 依家系为假嘅就，依家系抽脂咯。本来好谂大个抽细个咯，除非系咁样样啦。 收到。 啊，冇可能真系。 系知道。 咁喂，咁即系我好啦，开心啊！我好捻快，咁第一 Q 就卜完啦。 咁你有冇第二 Q 啊？ 冇啊，我瞓死咗啦。 瞓死咗。 跟住瞓到唔知几多点，跟住我咪攞现金出嚟啦，4600。 系。我佢4600嘅。OK。 啊，今日我再4600，我再俾多100蚊。 搭车钱 咯，其实应该唔使俾嘅，因为之前咧，佢俾微信我嘅时候，我已经一俾微信我就已经俾咗100蚊红包佢噶啦。 好 ，OK， 不过算啦，唉，迪丽热包， 系真系靓嘅， 啊真系靓，而且佢啱啱讲，佢同我佢话我话啊新年有冇嘢做啊？我话我翻乡下，我话喂，如果我不如我嚟探你好唔好啊？佢话好啊，咁我即系问佢收几钱啦、啊？如果你玩两日收你10000蚊啦、 啊，两日14600。 再多多多八百咯， 多少少咯，系咯。 我但系晏昼可以赔喎，赔两个晏昼喎。 咁啊系， 系先。不过唉，不算啦，因为佢唔喺个因为佢唔贴朋友圈啊。咁我搵翻佢都难，都唔系难翻，眼搵啊搵到嘅。因为佢精啊嘛。 啊 咁我咪打翻搵到，但系咁耐都咁多日都冇搵啊，咁啊唔肯搵啦。咁啊而家嚟唔知去搵嘅，我去阿小影度啦，系先。咁样咯，去河北玩都得啦，系咪先？咁啊 OK 啦。咁啊呢次就 啱咪讲冇啦，濑嘢 系黑濑嘢啊， 咪濑第一个。 第一个系唔好彩，嗰件都好 OK 啊。 咁第一，你觉得第一件靓定第二件靓？ 第二件靓 系咯，即系错就错着咯。 第二件啊，但系第一件真系其实真黑嘅，应该俾一嚿水问佢攞个微信噶。 哦咁 样，即刻你走啊！你唔坐唔埋唔坐啫，你蛋糕我中唔紧要啊。喂，你都俾个微信我啊，系咪先？我真系漏紧咗，不过我希望。我希望咧， 大的有佢微信嘅，应该 可能系咯。 你问大的啦， 佢大的唔系好中意我屌啊，话真啱咪讲 啊。系啊系啊， 你知佢性格噶啦，我知噶，我知道佢唔好中意出一句女啊，或者咧，我 feel 到啊。不过唔谂啦，下次如果见到面，咪再嗌咯。即系点解会见到面咧？因为嚟紧三月啦， 生日会 系啦，就刁民牛生日会啦， 又系珠海搞， 应该会珠海啦，或者 CP 咩？ 唔去啦，即系我宁愿 少少少少啊！如果唔系我同阿碌参加唔到嘛。 唔好啦，你两位算啦，即系算啦。 O K， 算咁好。 算啦，即系唔系睇下点样咯。如果你谂住系 系喺圣 X 堡玩咁咪圣 X 圣 X 堡咯， 要买下碌睇睇啦。 系啦，咁样咁样就搞啊搞紧啫啦。咁啊吓，如果你譬如 咪你搞两场咪得咯。 哇，钱同我耐，嗱谂下先啦，谂下先啦。咁如果 OK 嘅话， 钱啦、 啊，啊睇下网友点样啦。我咁啊啱啱啦，有两场啦，一场就圣 X 堡玩啦，就坦白讲你系冇得搏嘢咁滞噶，而家喺深圳冇噶啦。 OK， 你斋坐台噶咋？你俾1000蚊咁走啊？俾1000蚊坐女啊？其实坦白讲都唔平噶。 到时睇睇咯，到时先问埋阿碌啦。 系咯， 未必想去啦。而家佢 阿碌去噶。如果问阿碌啊，实去嘅。咁样，我会有一团坦州或者珠海啦。 嗯。 啊，如果我有肯参加嘅，就呢个礼拜啦，咁呢日出街5号。啊。啊，咁15号唔好15号啦，十都差唔多啦。咁样呢几日。就同我讲咯， 好 如果你唔想参加，我就自然我就会揾阿大的啊，或者约你哋去玩啊。 好。 咁啊，睇下点样咯。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神揸虎威网友买啦。 打赏啦， 就打赏下啦吓。咁啊，嗱，生日啊，大家识封乜红包，大家铲铲我啊。 系啊， 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好啦，拜拜。